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各界团体代表21号在首尔的天道教会馆举行了争取民主和平政府建立和大改革主权者全国会议。会上总结了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一直指导争取朴槿惠下台运动的活动成就，并讨论了向各界团体和市民提出有关五月总统选举的应对方案和大选以后建设新社会的活动方向的问题。会议决定在一直对南朝鲜在朴槿惠下台以后的前进道路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组建新的国民运动团体，争取民主和平政府建立和大改革主权者全国会议，并联合起市民社会的力量来积极开展清算恶弊、建立民主和平政府等建设新社会的活动。会上发表了决心书。会议参加者表示，要于4月1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正式宣布主权者全国会议的成立，并开展群众性活动来清算恶弊，建立民主和平政府，完成烛光革命。